叶修这些天时间主要都是花费在了无敌醉俊朗身上，虽然君莫笑的练级也没有完全停顿，但如果这些练级时间全用在君莫笑身上，现在恐怕已经接近60大关。但现在主攻无敌醉俊朗，每天只是跟着不同的团队下着不同的副本，不辞辛苦地当着MT，陈果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此时，人无可忍，又是追问，结果叶修那边正对着耳麦大叫，根本没听到陈果说什么。这叶修用无敌醉俊朗下本开始是很低调的，从不指手画脚，但现在人人都知道他的能耐，这样的大高手，哪个团队的指挥都不好意思开口去使唤。无奈之下， 叶修只得时不时的自己开口指挥一下别人。对于一个大高手的指挥，这团队倒是相当愿意听从，尤其是团队在这高手率领下纷纷拥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无敌兄的称呼越来越让人觉得名副其实了。数天下来，经陈果的无聊统计， 叶修已经跟22个团下过22趟副本了，无一不是百人副本，而且22个副本全数通关。从效率上来讲，叶修的加入着实很惊人。霸气雄图四分会因此得到了好处的玩家都是眉开眼笑，在与其他几家分会的团队竞争中，由此占了上风， 也让他们心旷神怡。其他分会现在也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顿时都不乐意了。分会会长纷纷向总会长蒋尤要求，像无敌醉俊朗这么彪悍的高手，既然还没有被吸纳进本部，那没理由只是帮着四分会在那儿提升实力啊。蒋尤倒是没想到， 让这家伙当个苦力，居然也能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不由也是感慨了一下到底是大神，做什么都会发光发热。这各大分会的会长呢，自然都是霸气雄图的绝对核心，但以可信度可论，那比起本部的一些核心精英高手还要可靠。在这样的呼声从各个分会都传递上来后， 蒋尤终于是把所有分会的会长召集到一起，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交代了一下。原来是叶秋啊，难怪啊。这才知道真相的分会长纷纷恍然。 所以说，这家伙混进我们霸气雄图，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只是目前他的目的还没有暴露，我们也就乐得利用一下他的实力。 蒋尤解释道。 众分会长都是十分赞同蒋尤的这一计划，这个他们霸气雄图的死敌，现在在他们工会里跟个劳模一样，天天帮着通关副本，想想就有快感。既然是这样，那就更没理由只让他在四分会卖力了吧，咱们应该共享这难得的资源呀。众分会长表示完赞同后，二分会的会长立刻又是提出了这一点。呵呵。<笑> 都是一家人嘛，分什么彼此啊？四分会的会长乐呵呵的道：“现在就在你们四分会呢，你当然这么说。”五分会的会长翻白眼儿：“他们工会的狼之团上次被喜之羊团狠狠欺负了一把，他也是知道的。但同是霸气雄图工会，互相常有这样的竞争，被欺负了也只能自认实力不如人， 不可能再用什么阴暗的大招去报复，只是现在知道原来对方是得到了这样一个大神相助，顿时觉得很不公平，感觉四分会完全是开了作弊器一样。尤其最近四分会好多团队都有了副本上的突破，于是在面对其他分会昔日的竞争团队面前，都是趾高气扬的，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难道不知道自己有了这样的突破，全凭的是这个超级高手吗？蒋尤看到各大分会长起这争执，却也不生气，此时乐呵呵的出来打圆场：“ 哼，好了，大家不用吵了， 让叶秋来给咱们的工会当苦力，这确实是蛮爽的一件事儿，机会又挺难得，的确应该让大家都痛快痛快，就让他在各分会里多转转吧。看到蒋由如此表态，四分会会长也无法再有意见，不过却有人不单是从得到好处的方面考虑这问题。一分会的会长此时开口， 这样不遗余力地压榨这家伙，会不会让他察觉到什么呀？ 察觉到什么？哼，那样也没什么呀，大不了他自己闪人，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蒋优如此说着，显然对这问题也是早有考虑。说到底，他心里还是有点虚的。虽然严密注视着无敌醉俊朗的举动，但是大神出招，没准就在他们凡人的意料之外，防不胜防呢。所以蒋由对于无敌醉俊郎有所察觉是一点压力都木有，大不了你走呗，那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众分会长一想，也确实是这个理儿。对于这明智是卧底的家伙，粗暴对待又有什么？咱也不指望借你来个反间计什么的，趁你在狠狠利用你的实力就是了。于是接下来众分会长又是就接下来哪家可以得到苦力的问题争执了一番，这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儿。蒋由也就不以会长的身份去直接下令了，在一边也是瞎掺和起哄。最后众会长是以投骰的方式决定了由三分会得到该作弊器的使用权。 就一天，开什么玩笑，一天能干什么事儿啊？ 而后三分会的会长听到众人商量只给一天的时候，立刻火了。 那你还想多少天啊？你折腾太多天了，人拍拍屁股走了，我们不是没爽到。 其他会长纷纷表示， 至少也得和四分会时间一样长。 三分会会长据理力争，这事儿最终也没争出个结果。霸气雄图分会也多呀，就算一家就一天的轮，排后边的能不能轮到也是很有悬念，因为对于这个苦力，大家可都没有要好生对待的念头，都只是想着玩命压榨来着，没准人哪一天一怒就走了呢。结果到了最后，先前的决定又全被推翻了，大家最后决定任其自由决定，就是各大工会团队都可以去邀，这无敌醉俊朗愿意跟哪边走就跟哪边走，谁也不许阻挠。 有关这一点我可得说一下啊。 蒋佑一看最后这帮家伙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连忙出来发话， 大家就只看他的个人意愿，都不许开出什么条件去拉拢哦。 哦， 众分会长怔了怔， 倒是为了争他帮手，弄得我们互相开始竞争抬价，那最后是谁得了好处啊？ 蒋由说道。众分会长一听顿时恍然，于是连忙表态，只会口对相邀，绝不会拿出什么条件去引诱。蒋由这才放下心来。说起来，众分会长一出这么一个答案的时候，他当时心里突然又是紧张了一下，他忽然觉得这有点像是叶秋的目的，直接把自己丢进他们工会，然后以高手的身份引起他们工会内部之间的人才竞争，到时奇货可居，自抬身价，提各种要求什么的。 还好被我洞察了，真是狡猾。 蒋由不住地想着。霸气雄图这边一出了结果，叶修这边就更忙碌了。忽然之间，总工会会长那边蒋由来消息说要多多仰仗他的实力，而后来邀他帮手的团队就已经不局限于四分会的，各大分会都有，甚至连本部也有人来。这一点蒋由也没阻拦，只要不要卖了好处出去，谁都可以借助叶秋的实力嘛，最终好处还不都是他们霸气雄图呢。看到各大分会因为叶秋的助手在副本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自己这次的安排蒋尤满意极了。而这两周里，霸气雄图又经历了数次 BOSS 的争夺战，蒋尤颇有冲动在这方面也动用一下这个苦力，不过最终还是忍住。蒋尤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就在副本方面压榨到这家伙无法忍受离开就是了。 BOSS 这高端的东西，有过那一次的试探就行了，还是不要再冒险了。但是蒋尤手中有这样的核武不用，其他工会却非如此。百花谷那个浅花迷人此事已经风声鹊起，在这人的相助下，这两周的 BOSS 争夺战中，百花谷可谓是大出风头。三大工会抢不到什么好处，连最近风头最近的轮回工会也很受压制。而这人超强的实力已经广受关注，八卦层出不穷。有人说是张家乐的，也有说是邹远的，还有说是百花战队新培养的百花缭乱接班人，来网游锻炼的，更有传说是暗中苦修数年，然后冲去百花谷毛遂自荐，准备一鸣惊人的。八卦一个比一个传奇，但如此抢眼的高手，不引起俱乐部战队的关注是绝无可能。这个角色已经引起多方接洽，比如叶秋，最近几天和这位在 QQ 上也时不时有聊。 喂，最近动静搞得很大呀，是想怎么着啊？ 叶秋消息问着。 你混在霸气雄图里是想怎么着？张家乐反问。我是办正经事儿啊。 叶秋严肃道。 看你上次挺配合的，都没有叫穿我身份，是不是有合作意向啊？ 我只是看你很辛苦，不想妨碍你。 不辛苦啊，我乐在其中呢。 是吗？ 那很好啊。哎，你呢？ 我也在艰难的抉择当中。 很艰难吗？和我联手冠军毫无疑问呢。 抱歉啊，这个不在我选择范围内。 你真没有远见。 远见是需要投资时间的，我有这个成本吗？我和你可不一样。 嗯，我明白，